大家好，欢迎又翻到嚟我哋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下。嗱，今日介绍自己先啦，我系第一次做主持嘅，做得唔好多多包涵啦。咁我所以因为第一次做，要揾啲强阵嚟啊，坐下阵先啦。介绍下身边嘅主持先啊，首先好高兴啊，今日好荣幸请到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陈祖维教授啊，嚟帮我哋讲下呢个题目。一阵我话俾你知讲咩题目。另外，当然有我哋好拍档啦，阿全啊喺边，仲有洪恩啦。今日我哋嘅题目叫做造反有理，就唔系真系讲造反嘅，其实而且佢有你后边有个问号啊。咁其实我哋今日讲咩咧？我哋讲一个叫公民抗命嘅题目。咁点解我哋会讲呢样嘢咧？阿全，你交代一下。 因为咧，其实我哋自从过咗雨伞之后咧，咁好似公民抗命就完咗啊，雨伞完咗，公民抗命都完咗。咁但系其实系咪咧？会唔会其实根本雨伞直情唔系公民抗命咧？咁冇开始过就冇完结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就要问翻一个问题：首先，公民抗命系啲咩先？雨伞系咪公民抗命先？就算雨傘真係公民抗命，會唔會其實我哋未窮盡曬所有嘅可能性呢？咁所以都值得我哋去討論咯。同埋我覺得本身就係討論公民抗命本身就係一個公民教育咯，就係因為到底我哋喺咩情況底下先可以犯法去違法達義？咁呢個本身就好值得我哋去思考嘅問題。咁所以我覺得我哋今日值得討論一下咯。 係啦，咁阿全啱啱講話違法達義啦，咁其實公民抗命呢個概念，我諗呢幾年喺香港就成日都會聽嘅，即係特別多人認識啦。咁其實呢個概念聽落好似好現代咁樣，其實如果你話追溯返歷史上面呢，其實可能以前去到甚至去到古希臘蘇格拉底嘅時候呢，已經有討論緊啊，當個政權或者當個政府有一啲唔合理嘅嘢嘅時候，咁係我哋作為一個市民一個公民可以點樣去應對呢？咁樣其實以前已經有呢個討論嘅。咁而幾時開始就有呢個公民抗命嘅呢個抗爭嘅方式走咗出嚟，大家開始留意呢？其實就如果你睇返歷史，就係19世紀嘅時候呢，咁就英國有個出名嘅散文家啦，亦都係一個思想家啦，梭羅啦。咁佢其實就當時呢，佢面對住美國政府佢嘅一啲唔合理嘅做法，因為佢好唔滿意美國政府嘅喺奴隸制方面啊，亦同埋喺墨西哥戰爭嗰方面嘅取向啦。咁所以佢當時呢，美國政府就話要收税，要收税去打呢個墨西哥戰爭。咁但係呢，梭羅佢就覺得哇好唔公義喎呢件事，所以佢情願呢，佢就唔交税，寧願俾人拉，寧願坐監，佢都唔交税。咁而佢嘅呢個思想呢，後尾就成為咗我哋所謂嘅叫做公民抗命啦。咁而有佢呢個思想之後呢，亦都去到二十世紀，我諗大家都會聽好清楚，就係首先就係印度嘅聖雄甘地啦，佢就喺佢帶領印度去獨立嘅時候呢，其實佢中間亦都用咗好多非暴力嘅抗爭方式，咁而包括例如喺佢對抗當時英國政府嘅鹽税，咁所以佢就帶領住民眾啊一齊去海邊度攞鹽，咁然後唔俾英國政府壟斷嗰啲鹽嘅買賣，咁而呢件事當然係犯法㗎啦，咁所以佢亦都有即係多次入獄咁樣，然后亦都领导过好多和平嘅抗争啦。咁而佢之后呢，其实喺美国马丁路德金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游行同埋示威同埋占领，咁而好多次嘅违法嘅抗争，佢希望可以对抗美国嗰个种族歧视嘅嗰个制度啦。咁样，咁其实经历过呢度咁多嘢之后呢，我哋慢慢去到现代呢，我哋就认识到原来呢抗爭嘅方式咧，除咗你可以喺個制度入邊申請遊行，喺制度入邊可能你喺媒體上面發言去表達你意見之外咧，原來仲有一種方法，就係我哋有時可以喺體制外面，甚至以一啲唔係合法嘅手段去表達自己嘅訴求，去爭取個社會改變，原來都係可以考慮嘅。咁而背後嗰個原因，即係背後個原因係乜嘢啦？點樣先為之公民抗命啦？有冇一個道德嘅理由去支持個社會係咪應該要接受呢？其實都係好值得討論嘅。咁所以就誕生咗今日呢個題目啦。 所以 冇，我覺得聽完你咁講，即係呢個概念咁早就已經有，但我哋香港依家先講，好似好落後咁喎。可以 喺香港係咁噶啦，不過唔緊要，所以我哋而家追都啊為時未晚。所以今日我哋嘅討論大概會分做幾個問題啦，佢幾個係唔同但係好相關嘅問題。第一就係究竟公民概念呢個概念啊，係指啲乜嘢類型嘅活動呢？佢嘅概念內容係啲乜嘢？我哋了解佢是什麼，然後我哋睇下究竟有冇任何理由去支持啲公民作出一啲違法嘅行為呢？咁樣，跟住我哋再睇下，因為即使一個行為係公民抗命，都唔代表佢一定係合理嘅。咁會唔會有啲咩情況之下嘅公民抗命活動先至係合理嘅呢？咁我哋都會討論呢個問題。咁最後一節我哋會討論下，即係翻翻去阿全提到個背景啊，就係究竟呢個所謂佔中或者雨傘運動 究竟佢係唔係一個公民抗命嘅其中一個例子咧，或者佢邊啲部分係咧，諸如此類，即係大概就咁。咁首先我哋請阿陳生，我叫陳生，你叫 Joseph 得㗎啦，係唔同嘅。咁陳生可唔可以稍微講下啊？你點樣理解所謂公民抗命係啲乜嘢？ 我諗喺政治哲學嘅呢個範疇裏面咧，好多人當一講公民抗命嘅時候咧，都係根據 John Rawls 萊爾斯嘅一個講法。佢喺《Theory of Justice》嗰度咧，就1971年嘅著作咧，就話公民抗命其實係一種即係、就是、以違反法律嘅一個政治行動。佢嘅目的咧就係、是、要改變公民抗命者認為一啲唔合理嘅或者係唔公平嘅法律或者政策，係佢哋認為唔合理嚇。咁就咁呢個所謂政治行動咧，係有啲咩特色咧？咁又包括幾樣嘅。第一，佢一定要違法先啦，如果唔係就唔叫公民抗命啦。第二咧就係咧，佢係要公開嘅，即係唔係話佢鬼鬼祟祟咁樣 私底下做先。 佢因為佢要帶出一個信息，就話呢一個法例或呢個政策係不公義嘅、唔合理嘅，我哋要去改變佢。咁第三咧就係佢係要非暴力嘅。咁咧佢因為佢嘅目的咧就唔係話要去壓迫個政府用武力嚟到去改變個現狀，而係咧佢係要想通過引起人嘅注意。嚟到去重新希望社會，尤其是大多數嘅人咧，睇翻呢件事究竟係咪公正咧，然後嚟一個即係辯論啊，然後有機會咧可以修正。所以佢係希望通過呢個所謂說服嘅方式。咁第仲有一樣嘅特徵咧，就係佢哋係即係要唔牽涉到自己利益。 嗯， 即係話嘅利益意思就係個私人咧，即係唔係偷錢啊、搶嘢啊嗰啲，即係唔係純粹為咗自己。嗯，而是為了一個社會上認為是公益的事情。 嗯哼。那同譬如如果我說咁當然打家劫舍或者利益就梗係唔屬於呢個範圍啦。咁但係譬如有啲人話政府而家徵兵叫我打仗咁樣啊，為國家效命，不過就要殺人嘅咁樣，因為做士兵啊在所難免。咁但係我唔鍾意殺人，我係和平主義者咁。咁嗰啲算唔算我於是違反呢個徵兵令咁樣？咁呢啲算唔算係公民抗命咧？佢好似唔係好同啊。雖然都出於好似一啲良心。 第一呢、這個都係同自己利益有關，不過咧好多人就話呢個利益咧係一種所謂合理嘅利益，就係、是、你嘅信念、你嘅信仰所產生嘅，你認為應該係對自己或者係自己應該做啲咩，唔應該做啲咩嘅一個判斷。 嗯。 咁就如果一個人咧，佢純粹係話我唔想呢個咁嘅法例應用喺我身上，我唔想跟。但佢冇一個意願咧，就係、是、要話大家都要好似我一樣，要推翻，即係唔想，大家都唔要跟啊，要推翻呢樣嘢咧。如果佢冇呢樣嘢咧，就咁就唔叫公民抗命。咁呢啲喺英文叫 conscientious objection，即係良心嘅一種抗命咧。就佢目的就唔係改變嘅法律，佢只係話我唔認同呢個法律，我唔想俾個法律規限我咁樣。 咁頭先又提到好似有一個暴力嘅問題啦，係咪？咁一陣我哋都會討論呢樣嘢。不過而家想問就係話咁如果翻返去個概念上，咁譬如有啲人出去，哇！而家我唔係為自己好過啲，或者點樣，或者我希望其實我唔要啦咁樣。而家有某啲法律，我覺得好唔合理咁樣。咁我出嚟，大家上街咁樣啦，打爛啲嘢咁樣，跟住我要改革個制度。咁呢啲算唔算係都係一啲公民好似走出嚟反抗一啲法律咁？會唔會係再會細分一啲譬如要做啲咩先？即係頭先嗰啲會唔會就唔算係公民抗命咧？我要推翻制度咁樣。 個目的啊，定話手段啊？你講緊，如果目的係咪要推翻個制度？ 係。 同埋你頭先講嘅手段係咪要暴力定話唔係暴力？ 暴力嗰個我哋可以下接後邊，我哋會再討論。係。咁但係譬如個目的上就係話，如果我、okay. 因為 disobedience 一個抗命，咁我可以係。有條法律我犯咗，但都可以係我直情想推翻成個制度，而唔係淨係某條法律。咁 如果根據 John Rawls 嘅講法咧，就佢有一個背景嘅，咁要交代背景嘅，其實係即係佢認為佢嗰種定義嘅公民抗命咧，係佢認為合理嘅。咁至於係咪合理，我哋一陣可以討論。而佢嘅背景咧，就係、是、呢種行動咧，係假設咗嗰個社會基本上係都係一個公平公義嘅社會嚟嘅。咁咧，你就唔係要去推翻成個制度，但係咧呢個公平公義嘅社會裏面咧，有一啲嘅法律，有啲人認為係好唔公平嘅，因為冇呢個世界上冇一個完美嘅公義嘅社會噶嘛。咁喺咁嘅時候咧，佢認為即係你係可以走到去法律嘅最邊緣，你可以嘗試唔守法嚟到去改善呢個法律嘅制度，令到佢更加公義。 所以咧嘅目的就唔係要推翻成個制度， 嗯， 而去改善個制度。 嗯， 可唔可以再講多啲個公平公義係咩意思咧？因為講緊嘅其實係講緊一種制度啊，定係還是講緊其他嘢比較能夠達到公平公義咧？所以我哋先可以喺呢個社會都係用呢、這個公民抗命去改變呢個社會嘅，即係嗰個公平公義個意思係 佢即係 John Rawls 喺度咧就。佢當然佢有成套所謂公義理論啦，嗰啲好複雜嘅就唔係我哋今日要講嘅、嗯。而當佢講話公民抗命嗰時候咧，佢假設咗係一個所謂 nearly just 嘅 society，、嗯、即係一相對上都幾公平公義嘅一個社會咁樣。咁究竟佢係咩意思咧？咁樣咁呢個都引起一陣有好多討論嘅。其實佢就冇交代得好清楚。咁就於是有啲人引起就講呢個世界上有冇啲所謂 nearly just 嘅社會、嗯？如果冇嘅話，咁佢套理論嘅佢假設咪根本係喺現實上面用認定用唔到啦咁樣。咁就呢個有兩個解釋嘅，一個就係話 nearly just 嘅意思就係話其實係佢嘅法律制度啊、佢嘅政治制度啊、佢嘅分配嘅制度咧，基本上係符合一啲呢個社會上面認為嘅公平嘅標準啊咁樣。咁咧就係另一個解釋咧，但頭先個解釋比較強啲嘅。即基本上都符合噶啦，只係有啲地方咧係有落差咁樣。咁呢個就都幾要求高啊，你可以話。但係有一個即係弱啲嘅解釋嘅，就係話咧你唔需要話基本上都符合，而係話呢個社會啲人咧，其實佢係都有一種所謂公義嘅理念嘅。佢覺得呢個社會我哋組合埋一齊咧，設計呢個制度啊，其實都要有公平嘅，即係話我唔係話完全忽略你嘅意見同埋你嘅利益。大家都是一種所謂互惠的情況之下，大家有好處得益，而且是照顧到大家合理的利益，有這種心，有這種嘗試去規劃一個這樣的制度出來。當然在這個過程裡面，就算當權的人或者大多數人，他的想法可能是有偏差，他可能即是他的基本上的 majority 的想法都認為你認為是不對的、 嗯、 都走錯了、 嗯、 但至少你覺得他們呢都唔係話純粹係大食砸死蟹咁樣，即、就、係、是、我唔理你嘅利益㗎。總之我就你，我係強權就係真理咁樣。即、嗯、係如果唔係咁樣咧，咁呢個都可以話係一個 nearly just 嘅社會。 好，關於公民抗命嘅概念，我哋就講到呢度。至於佢有冇任何道德上嘅理由咧，我哋休息一陣，翻嚟繼續傾。好，翻翻嚟哲學有偈傾，我哋繼續講公民抗命嘅問題啦。咁啊，頭先大概講咗公民抗命係啲乜啦。咁但係呢個討論咧，雖然我哋而家好似好流行喺政治哲學方面，咁但係其實好耐以前好似都有講呢啲問題嘅咯。喺蘇格拉底個原子係咪啊？ 係啊，因為咧，我哋一般人就會覺得，喂，犯法梗係唔啱啦。即如果咁冇理由犯法係咪？咁一般我諗公民抗命者就會答，但係我犯嗰啲法係惡法啊嘛，咁我梗係有理由去犯啦。但我諗，例如好早之前我哋哲學嘅祖師爺，即係蘇格拉底，咁可能佢就會話惡法都係法，就算係惡，即係惡法咧，我哋都冇理由去犯嘅。咁點解咧？其中一個理由佢就會話，例如就係、是。因為其實你留得喺呢個地方，你留得喺佢嗰所謂佢嗰陣時嘅城邦啦，其實你某程度就默認咗嗰度嘅法律啦。你唔中意你咪走咯。咁、 嗯、 所以你留得喺度，你就有義務要去服呢啲法。咁即其實好似我哋以前公民抗命嗰陣時，成日聽到啲人話：你唔中意呢啲法律，你咪走咯。你做乜留喺度啫？你做乜搞咁多嘢啫？咁、嗯、所以蘇格拉底可能就會咁樣同你講咯。咁所以呢個就係我諗係公民抗命者需要面對嘅其中一個挑戰咯。 我諗呢個問題其實都要我哋諗下，究竟其實法律原本係攞嚟做咩嘅先？即係其實法律係就係我哋一個社會入面大家又唔即係大家共同相處嘅時候要守嘅一啲規則啦。咁就好似可能有啲好似頭先你咁講啊，咁你規則嚟㗎嘛？你咁你犯咗個規則咁樣，咁你即係唔尊重其他人，唔尊重個社會制度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哋都要諗喎，個規則本身都要公平㗎嘛。咁如果你個規則係對某啲人有利嘅，對某啲人係視佢哋嗰啲權利啊，佢哋嘅利益係唔重視嘅咁樣，咁、那個規則係咪要變先？咁如果個規則要變嘅時候，可能有時真係要用到一啲甚至係規則以外嘅方法去爭取先可以有呢個改變嘅喎。即係咁呢個係咪又要考慮呢？ 我諗喺現代嘅觀點嚟講咧，蘇格拉底呢個都好少人會接受嘅、 嗯， 因為喺現代觀點咧就覺得國家其實佢嘅權威係來自人民㗎嘛。 嗯， 如果你係一個民主觀點。 嗯， 咁就算唔係呢個觀點咧、嗯，你起碼話即係儒家認為國家嘅存在係要服務人民啊嘛。 咁如果人民嘅一啲基本嘅生存嘅需要，美善嘅生活嘅機會，都完全係冇喺國家裏面咧。咁呢個國家嘅權威已經冇咗，咁佢嘅法律亦都你唔一定要遵守。但係我諗，即係如果係從現代人角度嚟講咧，有另外一種嘅所謂批評公民抗命嘅理據，就係話如果嗱，大家對咩係善法惡法，其實有唔同意見喺現代社會裏面。咁我哋最公平嘅解決呢個紛爭嘅方法就係一個民主嘅程序。如果假設我哋有一個所謂公民嘅投票，又或者係你選個代議政代議士喺個立法會裏面去係用民主方式投票嘅話，咁最後尾就以大多數決定啦咁樣。咁你有你唔同意，但你有機會表達嘅。咁如果你輸咗嘅話，跟住你又話哦，我唔認為呢個法律係即係公平嘅，咁所以我就唔守啦咁樣。咁會唔會俾人覺得你係輸打贏要咧咁樣，同埋唔尊重呢個大家有份參與嘅呢個民主程序咧？ 會唔會再推深一步就係咁樣講，即係好似你覺得佢唔好就唔好，咁會唔會好主觀咧咁樣啊？令到咁其他人又反對你嘅反對，我都好主觀嘅，冇乜理由嘅。咁點樣回應咧？如果你要支持呢個公民抗命嘅呢啲活動？ 我諗就係因為一嚟咧，就係似乎啱啱我哋話經即公有一個所謂民主嘅程序啊產生嘅結果，咁似乎我哋好似好冇理由去反對啦，因為經過大家嘅同意，而且大家都認可咗呢種制度噶嘛，咁樣好似似乎最公平啊嘛。但我自己嘅諗法就係、是，假如呢、這個我哋有所謂就睇呢個民主程序有幾個民主啊，因為唔係淨係話大家一齊冚啲嘢出嚟就係最民主噶嘛，本身民主係要本身就可以保障到我哋一啲基本嘅權利嘅。例如我哋嘅人權啦，我哋嘅自主啦，好多方面嘅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假設如果嗰個社會係冇辦法保障到我哋呢啲最連最呢啲最基本嘅權利都保障唔到嘅話，即使有所謂嘅好似好民主嘅程序俾我哋一齊去傾，其實唔係真民主嚟喎。因為可能傾完之後，我哋都冇咩保障，傾完個結果可能都可以第二日推翻。 即可能係大多數人傾完之後投票，咁你講投票其實就好多時就講人數啦。咁你可能好多人投完，佢覺得冇問題，但就忽視咗少數人嘅一啲基本嘅權利咁樣。咁出即就算係民主，可能都會做唔到嗰個保障，係咪咁意思？ 係啊，所以我覺得就係、是、如果係一個咁樣嘅制度得咧，我哋都有理由去透過違法去改善呢個制度嘅。我會覺得係咁咯。 但係係咪？只要有我覺得唔公義嘅時候，咁就我幾時違法都得，即係、我覺得有個唔公義啦，咁所以咧，我而家就我覺得犯法可以做到效果，咁我就犯法，定係再有多啲限制，我哋先會覺得合理咧？ 即係我諗你講緊係主觀個問題啦，因為即係之前我哋如果嚟雨傘，大家記得嘅話，就係前一個都講過類似嘅噶嘛。如果你哋淨係講良心，你有良心，我有良心，但大家良心唔同嘅喎，咁點算啊？咁所以最好就依法辦事啊嘛，咁就最公平啦。好似聽落去，咁咪冇人即係唔會有主觀嘅問題咯。咁我自己覺得就係、是、一嚟係咪好主觀嘅呢？就係、是、因為公民抗命好強調，其實我哋要大家溝通啊，我哋要透過道德去說服人啊，要拎件事大家出嚟講。咁所以如果我哋就係擺出我哋嘅理由，同你講話俾你知點解咁樣係啱。咁所以你話係咪好主觀呢？因為我有理由㗎，有理由就唔係主觀啦。即係如果我話係咁係咁㗎啦，咁就主觀啫。咁所以我覺得公民抗命唔係完全主觀嘅，我哋可以去傾嘅。就算你覺得唔認同我冇問題嘅，大家傾啦。 John Rawls 認為呢個係呢個手段，公民抗命嘅手段，呢個係最後嘅手段嚟嘅、為咗你要表達你尊重呢個制度，咁、你同唔同意呢？ 我同意㗎，因為我自己覺得就係去到。因為始終即係 John Rawls 講緊嘅公民抗命係應用喺一個 nearly just 嘅社會啦。咁而理論上一個 nearly just 嘅社會就係好多情況底下都係公義嘅，好多法律上面都係公義嘅。咁所以我哋應該尊重曬，即係尊重呢個法律法治社會，用盡曬一切可能嘅方法。我哋先如果真係最後冇辦法啦，咁我哋係逼不得已冇辦法之下，我哋先要訴諸公民抗命。 呢一點有啲人都會可能唔係好同意，係咪真係要咁重視所謂最後手段呢樣嘢？如果最後手段嘅意思就係你要試曬所有其他可能性，但其他可能性係要好耐時間同好多錢嘅，譬如你打官司。你要去做即係judicial review 嚇，即係嗰個叫咩中文係 司法 覆核咁樣，咁可能一拖兩三年，但係你個法律已經用咗實行咗兩三年，已經受害人已經受咗好大嘅侵害啦咁樣。咁所以有啲人就覺得呢個所謂的 last resort 呢樣嘢最後手段咧，都唔係一定要拿得咁緊咁。 同埋我估仲有一個可能嘅理由就係、是，即使係 通過民主制度產生的法律呢，因為制度有個特性，即是法律制度一部分，就是它要固定下來才起到它的作用，不可以日日都改。咁但係個問題係法律或者任何制度都係用嚟處理一啲當時最重要嘅問題咧，即係好得意喎。所以一個制度如果一係有效，一係冇效啦，冇效咁固然，即使係通過合法嘅程序制定出嚟，其實佢解決唔到問題啊嘛，照計都唔適用噶喺嗰度。第二就係佢如果有效啦，嗱有效代表咩呢，就係佢令到佢要解決嘅問題解決到，咁即係佢係多餘，但係佢本身同時會有啲代價嘛。通常你制定一啲制度禁止人做一啲嘢，其實可能會產生另一啲問題，或者佢產即係你有個法律喺度嘅時候，會增加多啲成本啊等等。咁所以過咗即係一段時間之後，可能個處境唔同咗，尤其是佢成功起到嘅作用，甚至已經嘅時候咧，可能嗰個法律已經會阻礙咗個社會嘅運作，甚至會構成唔知點，因為個環境變咗咧，可能本來啲冇乜公義問題嘅。嘅嘢就會變成不公義都唔定，咁喺嗰種情況之下，似乎就有理由，即使要採取一啲違法嘅手段，因為個法律本身就係而家佢哋針對嘅對象嘛，所以佢哋用嘅手段好可能係會違法，咁所以可能都會構會唔會構成一個合理嘅理由，去佢哋俾嗰啲人做一啲違法行為，去申訴佢哋啊，或者要提醒大家、說服大家啊，而家要注意呢個問題咧，咁樣 都有可能嘅嚇。不過我覺得喺度其實係引出另一個問題，就係、是、你抗爭者咧。你要說服呢個社會，我唔係為反對而反對，我亦唔係話純粹話我一時之興，同埋我要表達，即係我係接受呢個制度，最後尾佢個係佢有個公正嘅情況，同埋我要改善佢啫。咁究竟即公民抗命者點樣去？除咗話我要講道理，同埋試過其他方式啊，等佢行一段時間咁樣。咁之外，仲有咩方式係表達我哋話對呢個制度嘅尊重，尤其是對呢個法律嘅制度嘅尊重呢？即係呢個就係好多人覺得你都根本唔尊重法律嘅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度要點解公民抗命即係理論咧，就話你要強調你要最後咩承擔呢個法律嘅後果，呢樣嘢，即係你係願意接受法律嘅制裁。咁就當然，如果呢度引申嘅問題就係、究竟你應該點樣制裁你啦嚇？即係個法院啊，或者係個主控官啊，應該係點樣去 charge 你係一個問題咧？但是呢，就是如果你是愿意说我接受这个法律的制裁，那就表明其实你不是要推翻这个制度。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都说呢，公民抗命是破坏法治嘛。但我想刚刚Joseph 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不是破坏法治，他反而是完善法治。就是因为其实简单来说，就好像我们平时过马路冲红灯，你不会破坏到法治嘛。因为法治是个制度嘛。而你怎样先破坏到个制度，就是例如你令到这个制度 run 不到。咁但係公民抗命者唔係令到個制度 run 唔到嘛，反而係去接受翻法律嘅懲罰，咁所以佢係其實喺即係佢都係接受呢個制度嘅，而但係佢透過一個犯法嘅方式去改變咗成個嗰個法律嘅體系，例如有一啲法律佢應該覺得要修正嘅，咁所以係反而完善翻成個法制咯，就唔係破壞緊法治，所以我覺得呢一點都好應該要釐清翻咯。 係啦，但係我就反而就想問嗱，頭先講咗話公民抗命其實。我哋考慮好多嘢嘅，即係唔係幾時我覺得啊有呢個規矩唔啱我心水，我就去犯法，我就要去推翻佢咁樣。即係其實考慮好多嘢啦，佢係要一個最後手段啦，可能亦都可能係我哋考慮要接受嗰個公民抗命者要有個覺悟，係佢啊，我哋其實係尊重大體上嘅法律嘅制度，所以我哋甚至可能要去接受刑罰嘅咁樣。咁但係就算咁都好，我諗仍然好多人會覺得就係、是、但你公民抗命始終係一個違法嘅事，而違法嘅事好多時係對社會造成好多額外嘅成本嘅。即係你其實大家即係你諗下，你要堵路又好，你要佔領又好，或者你甚至一個未經申請嘅遊行咁都好，其實你都會阻礙到好多社會嘅正常運作嘅。咁點解你要爭取社會改變嘅時候，呢啲額外嘅成本要由其他人去承擔呢？咁樣我諗呢個都係大家都會一聽到公民抗命就會擔憂嘅地方。 所以我估呢度背後可能仲有一個更加複雜嘅問題啦，睇下就係我哋有冇時間討論一下，就係、是、究竟假設頭先我哋講咗一啲似乎至少公民抗命都唔係完全冇任何理由嘅，即係唔係話一犯法就一定唔啱嘅。咁但係都唔等於你一界定你自己的行動是公民抗命就一定合法的嘛，或者合理的嘛。咁所以可能話第一，即係會唔會除咗公民抗命係我哋有道德上嘅理由去進行之外，佢會唔會甚至我如果再講得強一啲啊，上升到佢一個基本人權咧？即係因為咁樣嘅時候咧，嗰個 implication 係唔同嘅，即係可能個政府就要至少唔阻止我去履行。所以牽涉頭先你個問題啦，即係可能我做呢樣嘢係會騷擾到其他人，造成不便。 但係就好似遊行咁。但係如果呢個係合理嘅，係我去表，係我權利，係表達我， 其他人就要承擔你 嘅。咁其他人就冇辦法㗎啦，係咪？咁啊，會唔會係一件咁嘅事 呢？但係呢度咧，我諗牽涉好多問題，因為咧，如果公民抗命可以權利化，係我哋一基本嘅人權咧，咁似乎就係說明政法律要保障佢啦。咁但係就好似好得意喎，法律可以俾一個機會我哋去犯法， 有權犯法， 係有權犯法，係有權喎，真係造反有理啦。咁就好似聽落好似好矛盾，咁所以我諗都仲有好多嘢需要討論咯。 所以咧呢個嘢唔可以一時三刻講完嘅，我哋過一陣休息完翻嚟繼續傾落去，好冇？好，又翻到嚟第三節嘅哲學有偈傾啦，我哋繼續講公民抗命呢個問題啦。頭先講到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啲人透過犯法嚟表達自己一啲訴求，咁咪會造成好大嘅滋擾嘅，可能對其他人咁。即係洪恩提到呢個問題啦，咁陳生好似有啲意見想回應下。 我諗即係第一就係嗰啲公民抗命者咧，佢從事嗰啲法律嘅抗爭咧，即係非法抗爭咧，最好就係以即係我哋用英文講咧，就係 proportional to your aim， 即係話如果你覺得嗰件事係好差好差嘅，咁你可以用一啲比較激烈啲嘅或者係即係可能會造成不便多啲嘅手段。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又無謂即係喺度。即係擴大咗你戰場，影響太多人咁樣。咁但係講翻轉頭，最重要嗰點咧，就係因為你都影響咗其他人不便咧，咁所以你都要負翻刑責。咁呢一個你願意負刑責嘅其中一個理由，就係除咗我哋話要尊重呢個制度之外，就係尊重嗰啲人嘅基本利益。因為我哋正確係對佢哋造成不便。但係我哋要睇翻另一個轉頭，就係嗰啲被受影響嘅人咧，我希望佢哋都要明白。呢班人咧唔係純粹搞事嘅，佢係走到法律嘅界線最前線嗰度去挑戰呢個法律，去從事去改變，令到佢更加好。咁咧就即係如果佢係覺得呢件事好有問題嘅，佢係即係心有同感，覺得係即係不能不用呢種方式表達咧，而其他人又唔覺得係啲咩好嚴重嘅事，咁你就要讓一讓佢，俾佢有機會用呢種最後嘅方式表達。雖然對你造成不便，但你都要體諒，唔好俾個連呢個機會都唔俾佢。因為如果你連呢個機會都唔俾佢，就係話我話你造成不便，我就唔俾你做呢樣嘢咧。咁即係話呢個係一個壓力煲嚟嘅。佢就冇辦法去到最前線嗰度去嘗試，最後用一個方法去改善呢個制度。 咁我都可以再接翻之前我哋即係第二節最尾講嗰個課題啦。即係頭先我用一個講法，可能係即係如果。公民抗命是人的基本人权，就算对其他人造成不便，他固然都应该要承受某程度上的不便。但是陈生刚才讲的意思就不需要去到这样嘛，即你不需要将那个看成是基本人权，其实大家从一个比较体谅一点就要的角度来讲那都可以。但所以我就想回到那个问题，可能又跟之前提过一个，就是 Rawls 有一个看法，是要讲他一个比较窄一点 的 view， 就是说公民抗命要在一个nearly just 近乎公義嘅社會先適用。但如果接翻嗰個討論，就係假設公民抗命，如果我要爭取嘅，當然唔係求其個人利益啦，而係一啲好大是大非。譬如尤其是牽涉到如果現行嘅制度或者法律係侵犯咗公民嘅基本人權嘅，然後我用一啲非法嘅手段嚟抗爭，假設譬如嗰啲人嘅生存權啦，或者言論自由呢啲係我嘅人權。咁而如果又得翻一種方式嚟去令我能夠爭取呢樣嘢，就係透過違法啦。咁會唔會引申到都有一種咁樣嘅所謂基本人權呢？咁如果係嘅話，其實即使嗰個社會制度，譬如你話頭先話民主，咁因為你有份去選人出嚟制定啲法律，咁你認可咗啦。咁但係如果個社會根本就唔係咁公義嘅，唔係咁民主嘅，咁我一開始都冇認可到㗎喎。咁而呢個如果侵犯咗我的權利嘅話，即係我可唔可以話，如果呢個係基本人權，我就可以好強咁有個理由去爭取呢啲咁嘅嘢，去做呢啲咁嘅活動咁樣。咁你覺得點樣睇咧？ 所以而家係其實係咪講緊就係因為 Rawls 原本佢講嗰套框架，即係有好多限制啦，係因為佢係講緊喺一個 nearly just 嘅 society 入面就有呢啲限制，你先可以做公民抗命嘅。咁但係你頭先提出嘅就係話，喂，但係好多社會可能都唔係 nearly just 嘅喎，即係可能例如你 香港 係啦，香港啦咁樣啦，即係可能你連一人公平嘅選舉權、被選權、真普選都冇嘅時候，咁點樣做 nearly just 咧？咁如果係喺個咁唔公義，即係未必去到好極端唔公義嘅，但係起碼同 just 都有 有段距離都唔呢嘢㗎啦。咁嘅情況下，係咪都仲要咁多限制呢？喺呢個情況下，會唔會係有個權利係可以公民抗命呢？係咪問緊呢個？ 甚至可能會，如果係你基本人權一部分，可能會令你用更多手段，都可能合理嘅，係嘛？即有咁嘅可能性啦。咁陳生點？ 唔係，我諗即係你唔好理嗰個社會個狀況點先。如果你一旦話呢個係基本人權啦，即係話喺任何社會狀況咧，你都係成立嘅呢個權利。喺民主社會又好，非民主社會又好，公義嘅社會又好，非公義嘅社會又好。咁但係咧，講到人權嗰時候咧，你就會話，如果呢個係我嘅人權咧，咁政府同埋其他人咧應該尊重。尊重的意思就是你不可以阻止我進行我要人權所容許我要做的事啦。咁同時你更加不應該罰我添啦，因為呢個係我人權嚟噶嘛咁樣。如果咁講咧，就起碼喺一個相對公義嘅民主社會裏邊咧，好難講得上去啊。即係話，哇喺個相對公義嘅民主嘅社會裏邊，如果話我有一個公民抗命嘅人權嘅話，咁即係話政府咧就唔可以拉你啦，唔可以阻止你喺條街度，唔可以拉走你啦，有啲你坐幾耐幾耐啦，跟住亦都唔可以罰你啦咁樣。咁呢個就好難講啦，上，因為權利係一個好強嘅、好強嘅保障嚟嘅，就唔係話純粹係有利冇利咁簡單。 同埋個社會咁美好，都唔使公民抗命啦，係嘛？都咁理想咯。 唔係，但係當然，如果係一個好壓制嘅社會裏邊咧，咁你可以話咁、那個政府的確係冇理由去阻止你嘅，即係佢可能有法律上嘅權力去阻止你，但係佢冇道德理由阻止你，因為你完全係一個被壓迫嘅、一個欺凌嘅。嘅完全係 受害者 嘅受害者咁呢個係另計啦。咁嗰時候你亦都其實唔需要用 moral rights 呢個咁去角度去講你嘅即係正當性。你根本可以用你基本嘅權利係即係受損害，然後你有自衛嘅方式嚟到去保障，咁亦都可以嘅。 但如果話公民抗命喺個咁嘅情況下可以係權利嘅話，即係假如翻返呢個講法啦，咁但係會唔會有個後果就係我諗啲人都會擔心嘅就係、是，喂，如果你話你有權去犯法追求公義咁樣，咁你個個都話自己追求公義，咁你無論佢出於咩嘅動機，佢即係可能佢話佢自己係追求公義啫，咁但係你可能你覺得唔係喎，你係咪個個人心即係佢個道德信念係點樣都好，佢個政治理念係點都好，佢話要犯法就可以俾佢犯法咧？因為如果你權利嘅話，其實你就要容許，即係你邊個做一個 judge 去 judge 你呢、這個？是不是公民抗命呢？你这个犯法是不是公民抗命？定是要符合某些标准才是的？这样即会不会变了大家担心个个都可以说我是追求公义所以我犯法，但是我的公义和你的公义又可能不同。那大家即怎样解决呢？如果是权利的话这个状况。 我想是如果你公民抗命的定义你还是接受就是你要服法的。就是说你都要去接受刑罚的话呢。咁就其實係你係唔會推翻個制度嘅，咁你變咗咧唔會咁容易做成一隻口，就話因為你有權利咧，你所以你就乜都可以做啦咁樣。但係呢個亦都係正正話即係權利嘅呢個吊軌地方啦。如果你又願意服法，你要接受呢個制度係可以懲罰你，但係同時你又話你有咁樣嘅所謂道德權利去犯法咧，呢、這個係有啲矛盾嘅，咁所以我個人咧就唔係太贊成用權利呢個角度去講公民抗命，你只可以話係從多個角度去睇呢件事係咪合理，咁解嘅啫。 咁如果我哋唔當佢一個權利啦，如果譬如咁樣出發題，咁譬如翻有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可能如果我哋有理由咁樣做，但係雖然佢唔構成一個權利，咁係咪真係淨係可以喺 Ross 嗰種情況之下先講嗰個情況先可以，即係會受到嗰啲限制呢？會唔會、如果我哋都唔係一個 legally just 嘅 society， 即我諗 Roger 你嘅意思就係話，因為 Ross 嗰個框架睇公民抗命就好多限制啊，而且就變相可能甚至簡單嚟講就唔貼地啊、離地啊。即係例如你話一定要喺一個 legally just 嘅社會度先可以公民抗命，咁即係啱啱講過啦，呢、這個世界其實冇乜幾多個社會 legally just 嘅啫。甚至好似啱啱其實都提過，佢要係最後嘅手段。咁但其實都。我哋都話過，喂，唔係喎，其實如果你要去到最後手段就好麻煩，好多成本嘅喎。咁所以會唔會其實我哋可以用另一啲 framework 去睇公民抗命，唔一定要跟 Rawls 嘅。咁可能咁樣睇公民抗命會更加合理咧。 係啊，呢度就牽涉到咩嘅 nearly just 啦。咁有啲人話，喂，如果好似一個咁嚴格嘅定義嘅話咧，咁你美國嗰、那個即係60年代、50年代之前嘅所謂黑人嘅受歧視社會都唔係啦咁樣。咁南非又唔係啦，印度又唔係啦，咁差唔多冇一個社會係符合 Ross 嘅定義㗎喎，咁即係話 Ross 嘅道理咧根本用唔到喺現實上面嘅。 咁就呢度咧，其實頭先我開到第一節嗰時候都有講過話，對於咩叫 nearly just 咧，可以用一個比較weak 嘅，即係寬鬆啲嘅解法嘅，就話當你認為呢個社會啲當權者建制咧，其實佢哋都有一種所謂公義嘅理念，佢亦都係想玩呢個公義嘅遊戲嘅。不過佢喺某啲人咧，唔知點解佢就對佢哋咧特別薄弱，佢公義理念係特別薄弱，佢自己人咧就強啲咁樣。但係佢又唔係想純粹係用輕雅方式話我唔理你咁樣，佢又要有啲自然歧視嘅方法話點解我係對你差啲咁。咁喺嗰陣時候咧，就即係有啲咁嘅學者認為，其實呢個都係一個係對呢個公義嘅期望仲喺度嘅，即係話呢班人咧都係可以有機會說服佢，即係佢又唔想佢呢班建制人咧唔希望將自己的政權咧純粹變成一種極權、高壓咁樣，佢仍然希望有一種公義嘅理念同埋守則喺大家都覺得係雖然有競爭有爭議，但係都接受嘅咁樣。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就 Rawls 嗰套理論咧都係適用嘅，即係譬如喺即係美國嘅早期咁樣啊。咁嗰啲黑人咧，其實佢唔係要推翻成個制度，因為佢呢個美國嘅憲法，佢係都係講公平、講平等、講自由、講權利嘅。 我唔適用於佢哋啫， 或者唔適用。咁佢嘅方法就係佢要說服嗰啲人，你話其實我哋都係好同你一樣，係應該受到呢啲咁樣嘅憲法上嘅權利嘅保障嘅。咁所以佢嘅做法咧就係唔用暴力啦。唔用暴力唔係一定因為即係道德上一定不可取，而係話你係想同嗰個同你對立嘅嗰班人咧，係仍然有一個所謂溝通甚至談判嘅機會，等佢最後尾咧，你係令得佢轉翻轉頭，改變佢嘅諗法嚟到接受你已經提出嘅意見。咁嗰時候咧，這個咁樣嘅所謂 transition 啊，做一個 more just 嘅社會咧，依個就會容易啲，同埋到時嗰個境況咧，就大家都會接受呢個規則多啲。除非你認為對方根本係唔想玩、唔想傾，只係用打壓方法，咁你最後尾其實係靠革命。咁革命嗰時候咧，你就做乜都得噶啦，你就係考慮好多其他嘅因素， 就唔再係公民抗命，已經超出咗公民抗命嘅討論範圍啦。 咁但係如果我想又用公民抗命嘅方式，不過想用啲較為暴力嘅手段，點解又一定唔得咧？如果即係有時可能就係、是，我都試過第一試過好多合法嘅方法都唔得，我先用公民抗命啦。而試過公民抗命用好多方法都係非暴力嘅都唔得啦。咁但係我又一樣想做嗰樣嘢喎，咁點解唔可以用啲？即係稍為升級啊！即係好多時都係做到冇曬心機咁樣，要唔得要強硬啲咁樣。咁有冇理由話好強嘅理由一定係反對呢一種做法？ 我諗一般對於點解會即係公民抗命嘅人會特別謹慎去使用暴力呢，係因為其實暴力好容易轉移咗個焦點，因為原本公民抗命係攞嚟去同個社會引起大家注意，同埋去達成一個溝通嘅目的。咁但係如果你有暴力行為，好容易咧就會變咗個大家注意力去咗嗰個暴力行為本身，即係可能佢會花好多力氣去譴責個暴力，而唔係去關注你嗰個唔公義嗰個嘅法制上面嘅。咁所以我諗呢個會係一個好大嘅concern，點解我哋平時會咁謹慎使用咯？ 同埋你用暴力，如果你係用暴力方式嚟到去達至你要對方，即係認錯或者要修改，即係脅迫嘅方法咧，其實等於咧你就唔係用溝通啦，你應該係所謂我哋冇溝通啦。我哋打啦咁樣，咁嗰時候就唔係公民抗命。 好，咁我哋咧時間又差唔多，好快，一陣翻嚟再溝通一下。好，到咗最後一節嘅哲學有解傾啦，我哋又係繼續講緊呢個公民抗命，不過今次我哋拉到去我哋嘅主題啦，即係頭先嗰啲都係咁樣啦，不過個背景主題就係雨傘革命。不過首先我想睇一啲，即係接翻頭先嘅一啲討論嗱，雨傘所謂革命或者運動好特別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佢係一個公民抗命嘅話，似乎一般佢所謂要違反嘅嗰啲法律就未必係佢哋覺得唔公義嗰啲法律，即係佢哋阻街啊，譬如嗰啲咁嘅嘢好多時。咁呢個都有一個問題嘅，咁一陣可能都討論一下就係、是，即係我即使可以公民抗命，可以違法，但係咩一定要違反我反對嗰條法律咧？咁樣咁喺雨傘運動又點咧？咁跟住個討論，我諗都可以要留意幾點啦。第一就係、是、即係所謂嘅雨傘革命，其實好籠統嘅，係講一段好長時間喺唔同地區嘅一啲唔同嘅人做嘅唔同嘅活動啦。咁所以我哋會睇下究竟佢哋做嘅嘢 係算唔算係公民抗命呢？如果係嘅話，合唔合理呢？咁可能大家討論嘅時候就講清楚你心目中啊、你覺得合理或者唔合理，係講緊邊班人喺邊度邊個時期做嗰樣嘢？大家有 同埋承接翻上一次我哋啱啱討論到公民抗命可唔可以暴力啊嘛？咁其實我哋會發現喺雨傘某一啲時段都可能牽涉到一定程度嘅武力啦。咁然後我哋就可以用呢個嚟做例子，順便再討論翻，咦公民抗命可唔可以牽涉到一定嘅武力咧？咁樣咯，係啦。 我覺得因為頭先即係如果用呢個前提嚟講啦，就係頭先我哋其實都討論咗好多公民抗命，佢似乎有一個好重要嘅核心，就係佢係一個出於溝通同埋道德說服為目的嘅一個手法嚟嘅，即係一個爭取政治改變嘅一個手法。咁而所以我哋似乎係要關注啊，咁究竟如果你話民雨傘係咪雨傘運動係咪公民抗命，咁其實都要睇咁雨傘運動係咪真係希望用溝通嚟作為最主要目的呢？因為我諗會有啲人會覺得啊，雨傘運動你佔住條街喎，其實你佔條街嚟希望所謂爭取到真普選咁樣啦。咁其實你係想逼政府啫，即係你咁樣霸住唔俾人行，然後想製造一啲成本出嚟，即係俾壓力政府。其實你係想威脅多啲喎，咁樣。咁係咪如果用呢個角度，咁未必算係一個公民抗命呢？ 我都覺得係即係可以咁樣提出呢個問號嘅。就因為雨傘運動其實好長嘅，成幾個月。咁、如果你話要講溝通咧，其實唔係話冇嘅嚇。咁、即係早期學聯話要提出又同政府辯論，咁啊政府後咧又縮沙咁樣，跟住政府提出話辯論，學聯又縮沙，結果都最後有一次嘅公開辯論，你都可以話係通過辯論嚟到去引即係討論佢哋要反對嘅嘢。但係辯論第一次之後，跟住即係學聯就話唔再討論，唔再溝通啦咁樣。咁但係繼續坐喺條街度。咁所謂何事呢？即係咁變咗係，其實係最後尾，我覺得佢哋係用一種脅迫嘅方法囉、即係睇下你政府係咪願意付出咁大嘅成本，高昂嘅成本，就係咁多即係不便啊，咁多警察要喺度維持秩序，同埋咁多造成商鋪人嘅不便嚟到去，即係繼續願意承擔呢啲咁嘅嘢都唔讓步咁樣囉。咁所以就我覺得係呢一點係同公民抗命嘅原意係有出好大出入。另外就係話參與呢個雨傘運動嘅人咧，就只係領袖嘅好少數部分咧係願意接受即係刑罰嘅啫，其他人都係即係走咗佬咁樣，亦都唔去即係自首啊，亦都唔係去即係覺得係參加咗算咁樣。咁其實亦都唔係話原嗰公民抗命嘅原意。 我諗我有少少 remark 啦，就係因為。就算可能去到後尾咧，我假設佢真係唔係公民抗命啦，佢係變咗第二種運動啦，可能係一種抗爭鬥氣啦，或者 let's say 咁，但係佢變咗第二種，即係唔代表佢一定錯，因為佢只不過個唔再係公民抗命，佢變咗第二樣嘢啫嘛。咁我哋咪再睇下有冇其他嘅理由去講翻啊呢樣嘢其實都合理嘅，因為可能其實個社會已經去到連一啲基本人權、基本選舉嘅權利我哋都冇嘅時候，可能我哋用一啲比較所謂激烈啲嘅手段去強迫個政府，其實都可以合理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啦，呢個係第一個補充。 所以佢唔係公民抗命，但係就唔代表佢唔合理，唔代表佢唔啱。 係 啦，只不過未必用公民抗命呢個理由去講佢啫。 係啦， 同埋呢個都仲要補充一點就係、是，所以我哋要對公民抗命嗰、那個即係性質啊，同埋個作用，我諗要了解得比較準確啲啊，即係唔好對佢期望過高。於是你就不合理地失望啦，好多時候做唔到某啲嘢咁樣。你買把刀翻嚟，點解我唔可以攞嚟寫小説啊？咁樣咁唔包嘅喎，即係呢個唔合理啊嘛。咁所以我估嗰、那個即係因為你同樣做一個活動，譬如你坐喺條街度，係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目的同埋後果。即係你可以係為咗癱瘓嗰個交通經濟而去威脅人。咁但係似乎公民抗命唔應該咁聯繫到呢樣嘢，即係呢個手段可能都合理。不過呢個就唔係公民抗命，而係我係透過。即係可能我違法而你拉我，希望爭取一啲機會，我去喺譬如你拉我就要上庭，要告我，要講我犯咗啲咩錯，我就要解釋我犯咗啲咩錯，個理由係乜嘢？而原來個理由就係為咗伸張正義啊，為咗追求公義啊等等，改變個制度啊。咁喺呢個機會之下去表達自己嘅要，咁所以其實呢個牽涉自我犧牲嘅，即係你受罰似乎係一個必要嘅環節，因為佢唔罰你，你就冇機會去講㗎啦。咁如果你話我屋企寫文，咁你其實唔走出去都得嘅啫，唔等佢拉。即係我想補充一點， 同埋我又即係我啱啱係咯，仲有另一樣嘢想就問嘅就係、是，因為如果我哋話公民抗命嗰個核心就係要去道德說服人啦，咁但係我哋發現如果咁即係好似學聯咁樣，佢說服唔到啦，發現咁之後我哋咁就走啊，咁咪好奇怪咯，咁就完。咁我覺得留喺度咁可能可以有更多嘅說服咧，例如會唔會係咁咧？ 嗱，咁我呢度即係首先我哋究竟用咩字去形容呢個雨傘運動咧？ 嗯。 不過喺度要再即係褪後一步先，就係早期嘅即係佔中三次所計劃嘅咧，其實係真係跟足公民抗命呢個理念去做嘅。 嗯。 不過佢冇發生咁解啫，冇發 生。變咗第二啲人 係啊，冇發生。 從來唔知係幸定不幸啊！你 都唔喺中環。 咁就但係發生咗嗰個究竟係用咩概念去形容最好呢？我就認為係抗爭啦 ，resistance。佢就係要抗拒。即係北京嘅嗰個九二八嗰個係嘛？九二八嗰個九一八定八三一嗰個咁樣嘅決定咁樣，咁就希望佢改變啊，通過抗爭嘅方式。咁就呢、這個係咪你頭先阿全話你嘅問題係咩？係咪合理係嘛？ 唔係，即係如果你說服人哋之後，然後說服唔到啦，咁就走啦。咁咪完咗，咁好似好奇怪喎。 唔係嗱，咁我覺得就係當你唔係公民抗命嘅時候咧。你就係一個 resistance， 究竟有用乜嘢嘅所謂框架嚟到去評價、嗯、或者係去評論咧？呢、這個 resistance 究竟合理定唔合理咧、嗯？我就會覺得突然間個框架係冇咗，好闊或者話好闊，因為佢個目的已經唔係用 persuasion， 係咪？ 咁你究竟用唔用武力咧？應該用幾多咧？嗰啲全部咧就要睇下你嗰個所謂嗰個目的係咪咁重要啦？嗰、嗯、件事係咪咁唔公義啦？有幾咁即係緊迫性、壓迫性咧？時間上邊、嗯、啊，同埋你達至成功嘅機會有幾多咧？其他人嘅受害嘅利益係乜嘢咧？有幾多咧？你就要做一輪嘅計算，然之後咧，你做出一個即係負責任嘅決定。咁你要 defend 嘅，你話我要用暴力，我或者唔用，我要走定唔走？我要考慮啲咩因素？咁我自己覺得就如果去翻雨傘嗰時候咧，就當佢哋學聯再唔同政府對話，其實就已經失去咗一個主導權，嗰、那個運動已經係散咗根本就。咁同時亦都唔知道用咩方法可以再去脅迫政府去改變。咁佢仲捱一條街咧，其實就係等於話佢個運動已經係向下波，佢最後尾會失敗， 即係蝕張啦，蝕 得太緊要，並且你係不斷嘅繼續造成滋擾。咁你就冇咗一個正當嘅好合理嘅理由，就係、是、你如果你有成功嘅機會，啲人都話接受你滋擾，但你完全冇成功嘅機會，我仲要接受你滋擾我，咁就好難設得上啦嘛，變咗。咁所以就要考慮一啲所謂好處境性嘅嗰啲論點。 嗯，但如果用你嘅講法，你話雨傘係一個 resistance 啊，就唔係一個公民抗命啦， 即係去到後尾啦， 係啦，去到後尾啦，可能。咁而因為公民抗命對應係一個 lily just 嘅社會嘛，而香港似乎唔係一個 lily just 嘅社會，咁會唔會如果咁樣講，會唔會 resistance 反而幾合理嘅？就係因為我哋連即係好基本嘅人權都冇嘅，例如選舉權啦。咁所以就係去到即使去到後尾啊，我哋都要繼續可能佔落去，就係因為其實我哋希望可以即係透過呢種方式可以令到政府去願意讓步，願意去俾翻一個基本嘅人權我哋咧。 唔係，我諗呢度就兩點，第一就係、是、如果你用我嗰個 weak 嘅 sense of nearly just 咧，我認為香港社會係 nearly just 嘅，即係政府都唔係話完全唔講道理嘅，佢、都係想同你講道理，佢只不過接受你道理。 我好反對。 即係另外就係、是、即係。基本上有個很多制度都是即係佢有佢嘅理性喺裏邊，不過唔緊要，就算你認為冇道理咧，咁係咪代表你可以做咩都得？都唔係喎。就算係一個好暴力嘅，好即係好覺得係革命係好有理由嘅地方啊，都唔係代表你就可以搞革命喎、 嗯。 因為搞革命係牽涉人命喎，好、多即係所謂第三者人命係會受害、會死人嘅喎。咁你如果革命嘅成功機會係非常非常之低嘅話咧？咁你係咪要革命都係一個道德上你要考慮嘅嘢？ Okay, 所以我諗你嘅講法就係話，未必一定係一種道德上嘅理由考慮，而係一個實際理由上嘅考慮，就係成敗，即係因為可能例如 唔係你嘅道德上嘅考慮要考慮埋成敗， 成敗嘅機會， 唔係純粹一個即係 potential 嘅考慮，即係一個即係利害上衝突，而係你作為一個負責任嘅政治人咧，你要考慮其他人嘅合理利益，然後你要說服佢，當佢嘅利益係受好大損害嘅時候。你有咩咁重要、咁正當的理由要佢承擔呢咁嘅危險咧？ 嗯，即所以去到嗰陣時雨傘嘅後期，你就覺得無論即可能特別就係冇乜成功嘅機會噶啦。咁所以我哋就應該要撤啦。咁如果唔係，就只會帶嚟更加多嘅滋擾。咁呢個係一種比較可能係實際上嘅考量。 啊， 呢個係一個道德考量，都係。 我諗 Joseph， 你意思係咪你其實就唔係話唔可以有更加激進或者更進一步嘅行動，亦即係你唔係話一定唔可以嘅。你意思只係話，起碼喺我哋搞清楚究竟我哋而家想用咩嘅路線，用咩方式，亦都用啲咩道德理由去做呢一個抗爭，更加激進嘅抗爭之前咧，我哋就要諗清楚啦。即係你唔係原則上反對噶嘛？當然係咯，即係你 講喺雨傘呢個 case 原則上反對啊，定係抽象理論，無論係咩嘅情況，原則上 即係香港我哋呢幾年嘅處境，即係既然我哋又揾唔到其他即係 冇出路， 係啦，有試過下公民抗命咁樣嘅形式，又好似唔係好有成果嘅時候，即係你意思係你會直頭覺得啊，都係未適合用更加激進方法啊？定係你係純粹想話我哋要諗清楚有一個明確嘅名義或者一個理由先至做，即係你嘅意思係點咧？ 呢、這個就有究竟激進幾激進咧，要討論嘅。佢用咩方法？即係因為呢個好籠統嘛。你激進其實可能我好溫和，覺得咁樣嗰個語言都唔係對嘴咁樣。但如果你係用啲激進意思係即係大規模嘅暴力咧，我覺得我原則上係反對。 即係喺香港呢一個處境， 原則上反對，因為咧就我覺得香港個社會咧，其實係未去到一個咁差的情況咧，你係要推翻呢個制度，你或者同呢個當權者咧係完全割裂，你當佢係一個無可溝通、無可合作嘅敵人，你只係用權力壓迫佢嚟到改變現實。我覺得香港政府未去到呢個情況。 咁不過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似乎我哋都係要開多集傾㗎啦。咁啊，好多謝大家今日，好，我哋下次再見。